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为此，周恩来在摩加迪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他发表了自己对非洲形势的看法。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是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了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了。后来非洲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论断。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带着摩加迪沙市赠送给他的一把自由钥匙，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了索马里，回到了中国。按照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次访问亚洲三国，缅甸、巴基斯坦、西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亚非欧14国之行，首访非洲十国，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西兰。直到3月1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才结束这次马拉松式的访问。1964年3月15日，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机场和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对周恩来来说，这是毛泽东难得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3月30日、31日2天，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专门做了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代表团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108000里。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艰难而漫长的非洲之行结束了，但此行的深远意义被历史所印证，并且仍在印证着。就在周恩来首访非洲回到北京7个月后，中国受某些超级大国核武器的威慑，一去不复返了。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在中国西部升起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这一声巨响，有人说世界力量的对比顿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批榨被中国打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在历史舞台上说话的分量加重了。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没有这一声巨响，就没有人理睬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这一声巨响的重大意义，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声巨响后面的那些默默无闻的无数的科学家和国防战线上的功臣们。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秘的人们后面有一个总统帅部，中央专门委员会，他的首领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率领中国核工业战线和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人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就在美国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共产党就对原子弹的威力有了自己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当时就对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不要夸大原子弹的作用。一年以后，中共领导人又表明了自己对核战争应持的态度。那是1946年8月一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他们谈到了原子战争的问题。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了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原子弹问题的基本态度。3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领导人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对于原子弹和战争问题所采取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当初夺取政权的炮声还在隆隆作响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便对原子能问题有了初步的打算。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马演初、刘宁一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还有秘书长钱俊瑞、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等40人。这个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是周恩来亲自拟定的，他们中间有中国早期的著名科学工作者。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所研究原子能，并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当时雄心勃勃，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工作室。由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中共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的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等。买回这些东西所需要的款项不是一个小数目，预计需要外汇20万美元。正在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哪儿来的这么多钱？钱三强心中对此非常清楚，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提出要求的。令他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他的意见。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中南海约见了钱三强。李维汉对着钱三强说：你的想法呀，中央很支持，中央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非常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的筹划。3月27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2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 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明确地告诉他们，此行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因此在会议期间要以我们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是可以克服的，只有根除战争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彻底的和平。刚刚踏入新社会的中国科学家们立即感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他们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科学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造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中共领导人对于原子能事业的支持和新中国科学家们的努力，是与他们所处的严峻形势分不开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就受到美国蘑菇云的笼罩，美国的战争狂人们连续不断地以核武器对新中国发出威胁。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底，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将装有核弹的10架 B-29 轰炸机部署到关岛。11月，在侵朝美军受到重挫后，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宣称正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以对付中朝两国。1951年4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核批炸。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继续传递要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信息。1954年1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将军甚至露骨地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适当的投几颗原子弹。狂妄到了极点。中国需要发展原子能，世界反对美国核批炸政策的和平人士也希望中国掌握核武器。1951年10月，一位名叫杨承宗的留法中国放射化学家就要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特地地约见了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但是为了打破美国核批炸政策，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挑衅、挑战与机遇接踵而来，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50年代艰难地创建起来。新中国无论是原子核科学还是其他科学技术事业，几乎都是在薄弱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新中国感召的物理学家和核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学家队伍，但是对原子能本身，许多科学家也并没有真正掌握。1953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 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前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所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前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前三强提出的问题。1954年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原子能的基本材料找到了。这一发现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专门找来了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资源等等的情况。周恩来明确地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做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谈完，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今日下午呀，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了，一波刘杰两同志也参加了，时间谈得比较长，李四光因为治牙痛先走了，故今天晚上不可能续谈，先将有关文件先送上，请先阅吧，最好能在明日下午3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谈一谈。除了书记以外，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3时，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以先1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一个伟大的决策和对科学家极其的尊重都包含在了这封信中。1月15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所的情报的汇报工作。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做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在李四光等人汇报后，熟知内情的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还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做出决策。听完汇报的毛泽东兴奋不已，随即发表了一番包含着重大决策的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了，进一步探测一定会找出更多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些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了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了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得更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嘛。周恩来则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大力气。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揭开了大力发展中国核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就在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对于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1955年1月28日的中南海曾经有这样一幕，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在座的有周恩来等人。谈话中，这位外国大使过分地夸大了原子弹的作用。他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大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儿，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再一次明白无误地告诉国际社会，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任人摆布和任人宰割的民族。就当时而言，有苏联的帮助，中国更没有什么可怕的。苏联许诺帮助中国，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做出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做了动员。周恩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呀，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谨慎才行，我们要掌握原子能嘛。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对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几件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做出了周密的布置。他特意强调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你不再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黑夜小心翼翼地流。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单单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犹如刀割。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你比从前快乐。

北京时间22点整。